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72集，战场上的人已经不是人，而是成了一个个为着活而拼命的斗士。因为是处在生死关头，对生的渴望会使得懦夫也变得勇敢起来，但心里必须有生的希望和赢的信心，不然即使是勇士也会变成懦夫，临阵脱逃。这是一种可悲的境地，阔阔帖木儿的军队正处于这种境地。大家都以为面对的是徐达的20万军队，而心中已经没有了赢的信心。本来就军心动摇，又遇上敌人半夜来偷营，一时间部队乱了起来。在这样情况下，接到阔阔帖木儿撤退的命令一时更加混乱，军士们纷纷丢盔弃甲争相撤退，一时溃不成军。徐达原本做了拼死一战的准备，没想到这么一冲就击退了敌军，真是兵败如山倒，胜军如破竹啊。徐达长剑高举起来，大声呼喊，乘胜追击，消灭援军。李文忠等将军听了跟着呼喊，士兵们也齐声响应，一时间喊声四起，50000军士如滚滚的洪流向敌人涌去。阔阔帖木儿曾经是那样英勇的领导着20万军队，如今却不敢回头，只是拼命地向前逃。徐达率领50000军士一边高喊一边拼命砍杀，所到之处除了投降的援军，被杀死的援军尸体。这一战竟然杀死了50000援军，还俘虏了4万多人。对徐达与常遇春来说这不是第一次，对于阔阔帖木儿却是一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奇耻大辱。阔阔帖木儿下达了撤退命令以后，就偷偷地溜出帅帐，匆匆地骑上他的凤雕龙驹，置于他的大军不顾，一溜烟地往北逃。而他的马太快了，当他的部下在徐达如洪流的部队追击下或死或降时，他早已跑出很远，到了最安全的地方。山西平定，徐达率军进攻陕西。陕西守将李思齐见大势已去，由凤翔逃往临洮，根本就不敢正面迎敌，他早已经把退路想好了，万一不行我就投降明朝的军队。可是就在这时候啊，竟然传来元朝的丞相来率领援军再次进攻北平的消息。这一回连向来胆大无比的常遇春也禁不住摇头了，这是为什么？元顺帝竟然有这么大胆量，在这种时候还敢来进攻北平？一个曾经拥有至高无上权势的人， 倘若有一朝一日不幸从这权势上跌下来，心里的那种如火煎熬的感受是痛苦之极的。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能回到从前，只要有一线希望的事情，他就会拼着命去做，哪怕是失去生命，他也会毫不吝惜。元顺帝这次敢于来进攻北平，就是这样的心理。在处于相当的劣势里，这似乎无力抵抗他人的进攻时，元顺帝还敢贸然进攻北平，这并不是元顺帝胆儿大，只不过是人之常情罢了。离开北平这么些天来，元顺帝才知道，昔日在北平的生活那是多么的快乐呀，多么值得珍惜。只是到这时候，元顺帝才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的感受。人有了这般的心思，当然也就不怕一死了，要拼命一搏成了最寻常事情。听到阔阔帖木儿失败的消息以后，元顺帝并不吃惊，他已经经历了差不多失去一个国家的痛苦，再吃一次败仗，丢掉10万、20万军队，已经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元顺帝此时丝毫没有气馁，他只是在考虑，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以出奇制胜，扳回眼前的败局。人在最困难、最危急的时候，总是特别的聪明，常常会做出一些平时想不到、做不成的事情。苦苦的冥想以后，元顺帝果然突发奇想，得到了一个他认为值得一试的良谋好计。他叫来丞相野素律，命令他说，在这关键时刻，请丞相亲率援军再次进攻北平。野素律听了转动着眼睛，先是有些吃惊，想了想便也明白了元顺帝的用意。事已至此，如此一行或可挽回败局。野素律对元顺帝说，老臣一定谨遵陛下之命前去进攻北平，这一次请陛下放心，老臣一定会拼死而战，如果攻不下北平，老臣也会死在北平城前，只请陛下回到北郡以后照顾一下老臣的妻室儿女。元顺帝听了认真地点了点头，野素律再也没有顾忌了，第二天便请率元朝这最后的铁骑往通州前进，不到一天便抵达了通州。看到常遇春有些吃惊，徐达微笑着说，呵呵，这不过是元顺帝狗急跳墙，拼命一搏，兵战在于冷静，他如今这么一急已经输了3分，余下的只能是等待失败。常遇春听了也点点头说，大元帅这番解释我非常同意，这元顺帝确实也是强弩之末，再怎么跳也没什么劲儿了，哪抵得住我大明的军队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我们一点也不可以大意。徐达轻言细语，像是说给常遇春，又像是说给自己听。因为徐达知道战争就是战争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敌人都万万不可有一点的轻视。他让常遇春带去差不多一半人马，还将猛将李文忠给了他，让这两位大明王朝一流的将军一同前往去救援北平。元顺帝想拼命一搏，实在是因为他的生活反差太大了，他怀念过去，他要如此般的明知不可为而要去为之，而他的属下特别是那些士兵，无论元顺帝在大都还是在上都，他们的生活似乎都差不多，因此他们没有去拼命的勇气。再狠的军队一旦失去了勇气也会变得软弱无力，更何况是丧家之军，心里埋着失败的担心。遇见常遇春的虎狼之师，自然大都是不战而逃了。常遇春原本认为北平之战 将有一场凶险的搏击，在心理上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没想到竟然会兵不血刃，就解决了北平之围。作为一个能征善战的大将军，常遇春早已憋足了气儿，这时得不到发泄，他不想就此罢休。元顺帝，你不敢与我一战弃城逃命，我偏由不得你这么不负责任的逃离，我要乘胜追击，哪怕是百里千里也要找到你，然后打败你，让你领教一下逃跑的滋味。常遇春对自己说，率领他的虎狼之师一路北上，穷追猛打，一直打到元上都开平。开平就在面前，常遇春的心中充满着豪气，大声的呼喊，元顺帝，常遇春来也，我们决一死战，看一看最终谁取得胜利，是你们元朝还是我大明王朝的军队。说完，常遇春双腿一夹马肚子飞奔向前。可谁知道这一次啊，元顺帝又像上次在北平时一样，知道常遇春的兵来了，早半天就急忙弃了开平城，一路往和林逃去。常遇春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开平，将那些来不及跟元顺帝一道逃走的元军全都歼灭，缴获了许多元顺帝带不走的军需物资。这个时候，在山西作战的徐达，经过一番血战，也迫使元朝大将李思齐投降。消息传到南京，一切皆大欢喜。朱元璋令徐达驻守北平，令常遇春率军南下，回兵南京。常遇春率得胜之师，带着几万俘虏和大量缴获得来的财物，一路浩浩荡荡，从北平往南京进发。行至柳河川时，常遇春突然发病昏迷过去了，部队只好停下来休息。早在北平的时候，常遇春就感到浑身的发热，肚子疼痛，由于胜利心情非常好，就一直强忍着。等到朱元璋来旨召他回京，更顾不得已经患病硬撑着率军南下。柳河川那个地方比较荒僻，没有什么良医，部队的军医又只是刮骨疗伤的人。常遇春昏迷一夜，到了天亮终于得不到有效医治，最终只能靠着自己撑着。这个年仅40岁大明王朝的开国元勋一时危在旦夕。夏日的南京，炽热的日头悬挂高空，千树万树垂头丧气的样子，中山的翠柏都显得毫无生气，偌大的皇宫在骄阳的烧烤下有一种窒息的气息。朱元璋的心里比较烦闷，不顾上这闷热的天气，让人把窗帘拉上。他今天早早的起身了，久久地矗立在窗前，已经有一个多时辰，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他低头沉思，他的心也像这紧闭着窗户的又拉上窗帘的暗房一样黑沉沉的，似乎想清了什么，又似乎什么都不明白。徐达打败了阔阔帖木儿以后，消息传到北平，朱元璋认定这场战事大局已定，给徐达与常遇春交代了有关事宜，然后带着这征战之中觅得的家人如兰回到南京了。作为帝王，要再纳一个妃子，对他来说原本是完全可以自己做主的事情，但是为了给马秀英一个安慰，他还是将如兰先放在宫外的一个别院里，自己先将这事说给马秀英听。原想呢，是在马秀英同意以后让他去把这件事给办了，可谁知道啊，红颜薄命。如兰刚到南京住进别院的当天晚上就抱病死去了。此时的朱元璋身旁虽然美女如云，可是除了马秀英与郭丽， 确实也没有一个让他深感到核心、很感到兴趣的女人。而今马秀英与郭丽身边都有了几个孩子，都在渐渐的老去，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一个核心又感兴趣的女孩，竟这般死去了。朱元璋深深感到人生短暂，命运无情啊，因此伤感不已。伤感归伤感，死人已经死了，活人受罪啊。朱元璋下令将如兰厚葬，一颗因为如兰而欢快的心已是空荡荡的。就在这时候，又传来常遇春遇难的消息。原来常遇春撑到第二天清晨，再也撑不下去了，突然醒来大叫一声，遗憾地死去。常遇春的一生啊，那是忠于朱元璋，与徐达一样，为朱元璋的大明天下立下卓越的功勋。因此有一时名将称徐与常的说法。常遇春与徐达，他们一个以谋略持重著称，一个以勇猛果敢闻名。正因为常遇春的配合，他俩相得益彰，才打了许多漂亮的胜仗。然而常遇春却在这风华正茂的时候死了。朱元璋听了常遇春死去的噩耗，悲痛万分。等常遇春的尸骨运到南京，朱元璋亲自出殿，将常遇春安葬在中山上。为了表彰常遇春的功绩，朱元璋追封常遇春为开平王，谥号忠武，又封常遇春的儿子常茂为郑国公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